回头喝黄了脸啊，从上午只哭到了那日落黄昏。

公他上了那御车辇，文王被拉着黄蓉绳，要拉了他的八百个单的八步。文王回头我问先生，我拉了你的八百个单的八步，你保我的江山多少冬？这位太公说你拉了我的八百个单的八步， 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太公卖面。我们欣赏过了京津两地的三段传统活之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新作品，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局长祝愿。 骑的车跟着拖拉机响

笑迎宾客另有主张。他转身轻轻叫了声老局长，说出哪儿那两句话令人费思量。水浒传倒有那一百单八将，我今天接待你可是一百零八桩。常言道那好戏全家常，这出戏那胡唱的您可不要忘。当时他手拨电话接通了办公室，不大会儿四个小伙子走进病房，一个个手拿着那大麻袋呀，还有两副那大开光。有一个小伙子爱说话呀，眼瞧着局长挤开了，局长您今天收获可真不小，像这等高级补品蜂王糖浆，人参鹿茸燕窝银耳，中西糕点罐头成箱，橘子菠萝香蕉苹果板鸭火腿腊肉香肠，一样两样三样货，左有个几十样，装满了四大麻袋两台装。要是把这些东西摆在那货架上，看一个门市路便能进上，既开粮听到了这里哈哈大笑，忽然间停止了笑声，脸若冰霜。全都拉走，新局长告别了老局长，迈步出病房，临走时头上的绷带全解下，头上边根本就看不见上，老局长一时懵懂眼发愣，他这是唱的没出叫人们的慌。第二天上召开了茶话会，避免就在那小礼堂，桌子上堆放的物品几十样，目光压着十四个阵阵飘香。到会的人，你看我来，我看你，议论纷纷，说短道长。这个说，新局长刚上任。旧情客抹一抹咱的嘴巴给个甜头尝，那个说既开粮可是改革闯将，他大公无私品的优良。在这时新局长把话讲，从良的商量站到一旁，同志们老局长住院半月没人去看啊，才一天的礼物几大筐，论贡献和威信我怎比老局长，这是什么问题请同志们去思量。今天也算是个礼品展览会，看完后原不奉还并无损伤，今天我也赠送大家一件礼物，一共是两句话表表衷肠。第一句那党风要扶正有负民忙，第二句是自尊自爱自重自强，在这时非常之内掌声响，原来是老局长出现在礼堂，老局长上前拉住了新局长，两颗心紧贴一起闪亮发光，这叫